下门推，心细如你脚步碎，忙不迭千年被依托，却难托你的美。真迹绝，真心能给谁？牧笛横吹，黄酒消才有几碟。夕阳余晖，如你的羞涩似醉。墨本一写，耳膜香不醉，与你共留余味。一行朱砂，到底劝了谁？人言难飞，转身一